第154章，新队友。 余文探头出来的时候，就见油货秦秋154922撑着走廊栏杆站成了一排，杨叔和吴力门神一样的杵在了201墙边。 哥，你们在干嘛呢？ 油货扫了余文一眼， 等输血把修正程序分出来。 修正程序？你们什么时候找到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 没找，一直都在。 余文眨了眨眼，消化了半分钟，终于反应过来这段对话的意思。 小雪姐姐，修正程序？啊，不会是她肚子里那个吧？ 嗯。 那要怎么分呀？生孩子呀？ 油货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余文缩了缩脖子。 好的，我说了傻话。 好在余文很快就想起来了。 哦，对，布娃娃，当时咱们把布娃娃给村民，村民就解脱了，是吧？哎，哥，你是不是特地留了一个布娃娃给小雪姐啊？ 油货总算收回了凉飕飕的目光。 嗯，刚刚给她了。 因为输血情况特殊，出于礼貌，给完娃娃，他们就出门等着了。留下楚月在屋里陪着。杨小姐犯了职业病。 哎，这解脱是怎么个解脱法？有伤口吗？哎，真的不用我们两个医生进去看一眼吗？ 他这一串连珠炮问的几个大男人很懵。 他们考外语的时候我还是个监考，没见过，不太清楚。 说完他用手肘捅了一下154。 你来。 戳我干什么？我也是个监考。 说完，154看向秦秋，秦秋看向油货。眼见着油货脸色动人，秦秋笑着转回来，他正要开口，201的房门已经被人打开了。众人不再多话，呼啦一下围了上去。楚月站在了门边，手里拿着一个巴掌大的布娃娃，他应该出自黑婆的手笔，针脚比考生细密多了。五官也很清晰，乍一看确实跟输血有七分相像，但年纪上要更小一些，头发居然用的是真人的，让人浑身不舒服。小叔呢？怎么样了？ 吴力问。 门外众人第一反应都是输血还好吗？楚月愣了一下，难得温和地说， 还行。 A 把娃娃给他之后，他就有点恍惚难受，可能又想起了当初考试的事情，很快就昏睡过去了。我转身给他倒了一杯水的功夫，他的样子就变了，五官有点不一样，人也瘦了，然后这东西就掉在了床边。 吴力和杨叔还是不放心，进屋给输血做了一遍检查，这才确认他确实没有大碍，只是需要好好的睡一觉。众人这才真正的松了一口气。 休息处时间凌晨1:22，大部队终于到场。30多位监考官带着1000余名考生姗姗来迟。他们穿过浓雾的瞬间，看到油货站在仓库围墙边，墙顶的照明灯连成一条长线。他穿着衬衫长裤，蹬着一双军靴，侧脸被灯光照得一片素白。监考官们几乎都愣住了，灯下的人让他们有一种时光倒流的错觉，好像他们还是初始监考官，仅靠系统核心，有一位排号为 A 的主监考。021差点脱口而出叫出学长，又在出生之前咽了下去。因为旁边的围墙上走来一个人，他站在围墙狭窄的顶端，拿着手机给谁传消息。来人是秦秋，他在传消息的间隙撩起眼皮朝这边看了一眼，总算来了。秦秋收起手机，从围墙上跳下来，落在油货身边。油货伸了一只手给他，让他借力站直。 怎么样？ 换人了。现在这对手武器库的都是 NPC， 生脸肯定不认识我们这些兢兢业业的监考官。 咱们运气稍微有点差。 行吗？ 看他们一来一往，监考官们瞬间回神，时光没倒流， A 和 Gin 还是好朋友。但是不对呀，记忆不是都恢复了吗？这俩交情还没崩。大部队眼睁睁地看着两人走过来，高旗上下打量了油货， 怎么换上这身了？有点像咱们以前的衣服。 油货随手往某个方向一指， 刚买的，这里只有这种。 你都付多少份了，还买得起衣服？ 说到这个，油货似乎想起了什么，从自己的军裤口袋里掏出一张卡，转手塞进秦鸠兜里。 找他借的。 油货收回手一抬头，30多位旧属下目不转睛的盯着他的手。考官 A 的心理素质那是常人能比的，他全当没看见，偏头问了秦鸠一句时间，然后面色如常地对众人说， 现在是1:24，1:40我们要去补充武器，刨去安顿这么多人和任务分配，还有6分钟的空余，有什么问题在这6分钟里面问掉。 高奇他们又是一阵恍惚，就是这种神态，就是这种冷烟烟的淡定语气，每次只要有需要集体参与的事，在动身之前 A 都会说类似的话，这就是他难得的长句了，真是久违了。考官们都是聪明人，其实猜到了关于154的来龙去脉，8-9不离10，也猜到了油货他们正在做什么，即将做什么。原本他们打算安顿下来多问一些，仔细斟酌一下利弊再做决定，现在考官们却改主意了，久违的亢奋和热血包围着众人，他们忽然想做点什么。温和派也好，强硬派也罢，不过都是表现和手段的区别，时隔多年两者早已混同，他们区分不清，也不想再区分了，他们只想做点什么，什么都好，免得辜负这几年沉寂的忍耐和等待。在这种心照不宣之下，他们连提问的问题都满是默契。油货的回答虽然简洁，但足以将现状解释清楚，他们只在最初绕着154问了几个立场问题，剩下的时间都在了解计划和进程。现在主控中心被藏起来了，按照154的搜寻和检测，它被包装成了一个考场，混在无数其他考场中间，就连进入的机制都是模仿考试来的。这个考场当然不对正常考生开放，但如果有人不小心闯进去了，也不会意识到那是系统的主控中心，只会老老实实按照考试要求考完离开那里。 这对他有什么好处啊？ 有人问。 当然有，主控中心防御的攻击机制触发是有前提的，就是中心遭到了摧毁，但他把自己裹在了考场里面就不同了，他可以借由考场的处罚机制对付进入的人，相当于是多了一层随时可以启动的防御。 嗯，没错，防御多一层不是大事，我们人多占了天然优势，也不算太麻烦。那穿过那层考场，接触到真正的主控中心，然后呢，摧毁它。 嗯， 这个成功几率有多高啊？ 成功几率有多高，这也是油货他们始终在算的问题。3年前他们敢于指导主控中心，是因为油货的权限极高，防御程序开得晚，他们可以打一个时间差。理论上这种方法比直接用修正程序容易一些，毕竟修正程序还需要他们在主控中心毁损超过80%的时候靠近核心机，把修正程序安装进去。这次不同，他们虽然失去了主监考官的高权限，但却有了154。一方面，154同样可以帮他们把防御程序的开启时间往后推，尽量把杀伤性降低，只要没有杜登流这样的人捣乱。另一方面， 有154在，修正程序的安装也会容易很多，只要他能在这段时间里把修正程序修复好。所以不管怎么算，他们这次的成功率都是高于上一次的。 这个高也是相对而言，该有的危险依然会有，所以你们有权做一个选择。 油货又看了一眼时间，掏出一副防护性的手套戴上，他一边理着手套边缘一边说， 做或者不做，选一个。 出乎意料，这群人做选择很快，人群分成两波，所有的监考官和大部分考生都站到了他们身边，还有两三百人犹豫不定。这个结果已经超出预计了。秦鸠点了点头， 不参与很正常，完全可以理解，不过安全起见，你们这段时间必须留在这个休息处，154会给你们安排好地方，在我们结束之前你们不能离开这里，不能用任何通讯。 这话说完，又有几个人想动，但最终因为种种顾虑还是没能迈出脚步。很快这部分人被楚月带回了住宿去，021带着另一个监考官气势汹汹地去搞好人卡了。 现在怎么说？ 剩下的人还留在原地。秦鸠掏出手机看了一眼，说， 时间正好，还有两分钟，够我们过去了。去哪儿啊？干什么？ 幽霍活动了一下筋骨，翻身跃上围墙，朝远一些的地方一扬下巴，那里有四个灯火通明的大型仓库，每个仓库外面都有两队野战军打扮的 NPC 在巡岗。这就是秦鸠之前去查看的地方，是这个休息处最大的武器库。这个休息处有个特别的规则，武器有两种途径获得，一是可以花分数买，但枪支弹药是分开计分的，小打小闹防身可以，造反的话那价格就很漂亮了。二是可以凭本事拿，比试也好，打赌也好，只要你能让那些守卫心甘情愿且理由充分的把武器给你，你就可以带走它。以他们这群人的武器需求量，买是不可能买的，倾家荡产也买不起。优惑的卡上付了200来分，非常有自知之明，压根就没考虑过第一条。于是五分钟后，700多名考生和30多位监考官翻越围墙，直奔西北灯火通明的地方。他们要在前主监考 A 和现主监考001的带领下洗劫武器库。凌晨1:44，12号仓库守卫的防线遭破，300多名考生、600多只手把仓库捞了个空。迪离招呼着一群人开上涂了迷彩漆的装备车，把这批武器往外运。他坐在领头车的副驾驶上，一边指着路，一边冲秦鸠喊：“ 秦哥，门怎么办？” 秦鸠冲他晃了晃手机说， 154已经在办了，放心往前开。 凌晨1:52，34号仓库加派了人手，也没能扛住这帮匪徒，剩下的人又把这两个仓库清了个大半。高奇在爬上车的时候终于没忍住， 用得着这么多吗？主控中心难道不是一个实验室？穿过考场打实验室要这么大？ 主控中心比这个休息处还大，你有什么误会？ 凌晨2:10，所有人在宿舍楼下会合。021捏着那张换来的好人卡，看着那一排车呆若木鸡。154下来的时候嘴张得比鸡蛋还大，又瞬间扳回棺材里。 这什么反应？ 秦鸠扶着车门好笑地问他。 也觉得太多？ 不是，挺合适。 那你张嘴干什么？ 作为系统的一部分，我有点本能的反应还不行吗？ 众人没忍住，终于大笑起来。然而下一秒，一五四就扔出了一个坏消息。 杜登流隐藏起来了，我找不到他。 众人脸上的笑容倏然消失。 但我们的时间有限，毕竟这么大动静在这儿，就算开了屏蔽，系统也会很快接受到侧面消息。再加上杜登流抓不住，变数就难说，时间更紧。我们必须在系统把主控中心封闭之前进去。 那你估算还有多久？ 10分钟。 众人一片哗然，接着便是更凝重的沉默。10分钟够干什么？就算油货秦秋再厉害，他们人再多，想要在10分钟里找到杜登流并控制住他，无异于天方夜谭。就在这时，油货走到021面前说： 卡给我。 021不明所以，把好人卡给了他。加上剩余的2张好人卡，他轻车熟路地凑出一次组队机会。油货问154： 这次考场特殊，组队名单找谁写？ 楚月愣了一下，掏出了一个破旧笔记本给他。 一样的，只要是休息处负责人就行。我本子一直带在身上，你写在上面吗？ 本子上绑了一支笔，油货写下自己和秦秋的名字，又把本子递给剩下的人，让他们把自己填上。组队本在人群中走了一轮，这期间大家仍旧一头雾水，没明白他的意图。8分钟后，本子重新传回油货手里，众人眼睁睁地看着他又抓起笔，在大片姓名的末尾加了一个杜登流。直到杜登流在规则作用下一脸迷茫地出现在人群中，大家才缓慢地反应过来油货干了什么。连 BOSS 都敢拉进队，还是不是人呢？